a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就是因为没有出路，才会觉得走过的路太铭心刻骨。就是因为爱情结束，才会发现过去不知不觉的幸福。所以失恋的人别哭，难得表演坚强这一种艺术。寂寞不是没有好处，至少知道誓言也是一道护身符。难过不是没有好处，至少知道我们的心还没有麻木。所以失恋的人别哭，征服悲伤也是弹琴的任务。我们大丈夫一个康复，我们大丈夫算是爱就算数。感情的动物都擅长难得糊涂，不是你欺负别人，就是被人辜负。我们在时来之中寻找进步，没想过要赢哪怕认输，没想过拥有哪会嫉妒。想通了付出也会快乐，又为什么怕痛苦？我的好不是为了报复，一起发泄倒不如宽恕。想永远幸福才会爱上一个人，死有余辜。我们大丈夫第一个康复，我们大丈夫算是爱就算数。感情的动物都擅长难得糊涂，不是你欺负别人，就是被人辜负。我们在失败之中寻找进步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

闭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老公，我买了新鲜的枣子，我听说枣子有减压的作用呢。 太好了，还是老婆对我最好啊。 一说到减压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减压对象对准了在工作、家庭以及社会中长期扮演担当者的男人。新加坡专家为男人减压出谋划策，建议男人每天吃几颗清脆香甜的鲜枣，有助减压。鲜枣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能够协助分泌肾上腺皮质素。由于鲜枣皮含有大量的不可溶纤维素，在吃的时候尽量不要囫囵吞枣，要细嚼慢咽，否则可能会引起腹胀等不舒服的感觉。其实慢慢咀嚼也是释放压力、平静心情的一种方式。同时不要空腹或睡前吃鲜枣，否则会有烧心感。上班族不妨在上午10点或下午3-4点把鲜枣作为加餐的水果食用。此外，常吃鲜枣有助预防胆结石。鲜枣皮中的纤维素能够减少胆汁酸在肝肠循环的回流，胆汁酸少了，在一定程度上结石形成的概率也就随之减少了。养生小贴士：每天吃枣，压力减少。鲜枣甜脆多汁，但不耐保存，常温下几天的时间就会失去鲜脆的口感，放在冰箱里时间久了也会造成维生素 C 的流失，因此不要一次买太多，最好现吃现买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困难的

九九九，与城市相伴，见证天长地久。 所有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加拿大魁北克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谷，山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唯一能引人注意的是它的西坡长满松柏、女贞等树木，而东坡却只有雪松。这一奇异景色之谜，许多人不知所以，然而揭开这个谜的竟是一对夫妇。那是1993年的冬天，这对夫妇的婚姻正濒于破裂的边缘，为了找回昔日的爱情，他们打算做一次浪漫之旅。来到这个山谷的时候下起了大雪，他们支起帐篷，望着满天飞舞的大雪，发现由于特殊的风向，东坡的雪总比西坡的大而且密。不一会儿，雪松上就落了厚厚的一层雪，不过当雪积到一定程度，雪松那富有弹性的枝桠就会向下弯曲，直到雪从枝上滑落。这样反复的积，反复的弯，反复的落，雪松完好无损。可其他的树却因为没有这个本领，树枝都被压断了。妻子发现了这一景观，对丈夫说，东坡肯定也长过杂树，只是不会弯曲，才被大雪摧毁了。稍顷，两个人突然明白了什么，紧紧拥抱在一起。简单生活格言：生活中，我们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，积累成堆，终将让我们难以承受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像雪松那样弯下身来，试下重负，才能够重新挺立，避免压断的结局。弯曲，并不是低头或失败，而是一种弹性的生存方式，更是一种生活的艺术。 春天，走在这城市的